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7月23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5年之约东京奥运会北京时间今晚7点开幕，开幕式将没有观众入场。 108位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我们都准备好了。 郑州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已经导致51人遇难。 江苏南京昨天新增12例本土确诊病例，一个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15亿剂次。 北京大兴机场启用翼指廊保障国内航班。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清水姐，你们好。 嗯，郭工好。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今天夜间呢是西部和北部山区是以多云为主，局部呢会有弱的阵雨。平原地区呢就是傍晚以后呢就是随着气温的下降啊，热力条件是转差，云量会减少，有利于气温的下降。到晚上9、10点钟以后吧，这个气温就会降到27、28度以下，天气就开始变得不热了。后半夜最低气温是23度，这个天气就凉快了。明天白天啊云量是增多的一个趋势。午后有分散性的这个雷阵雨，外出呢有必要带上雨具备用。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31度，比今天的最高气温低一些。今天的最高气温南郊观景台是32度，这是最近一周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天。明天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呢空气湿度比较大，这个而且呢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这样的话中午天气也是比较闷热的一个情况，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 嗯， 明天晚上啊，这个西来的一个降雨云带呢是逐渐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目前看呢这个明天晚上这个雷阵雨啊强度不算太强，是这样的。 嗯，郭工，那周日的天气怎么样呢？ 那么到了周日呢，就是白天是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晚上呢就是雷阵雨范围就比较大了，是一个全市性的雷阵雨，并且呢局地有可能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另外呢就是周日晚上的这个降雨时间会相对长一些，有可能会拖到周一的早晨，从而对周一的早高峰啊产生影响。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周日下午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 嗯， 根据具体情况呢，这个相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为了上班不迟到，要不要早点这个出门打出这个提前量，这个呢都需要提前考虑和安排一下，是这样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东京奥运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期一年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时间今晚7点将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中国代表团第108位入场，那么还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如何点燃主火炬，开幕式表演将怎样呈现等悬念都将会揭晓。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回的报道。 为了更好地进行疫情防控，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增加了入场的时间。原计划在东京时间8点到11点举行的开幕式将延长到11点半结束。按照惯例，希腊体育代表团第一个出场，而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队最后一个亮相，而其他代表团将按照日语50音的顺序排定。走在中国代表团最前面的将是旗手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而在此前公布的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理念中， 开幕式的理念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相同，中文的大意为情同与共，所以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东京将奉献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开幕式，值得期待。 由于疫情原因，开幕式将没有观众入场，对此奥组委表示，虽然会空场开幕，但是烟花秀以及运动员入场依旧可以看到，同时在现场也将听到观众的欢呼声。 在开幕式上，主火炬如何被点燃是大家热议的焦点，也是开幕式之前的最高机密。和以往不同的是，东京奥运会的主火炬远离开幕式体育场，位于东京江东区的临海处梦之大桥上。 这次如何将主火炬点燃同样值得期待，而围绕最终点燃主火炬的人选，日本媒体推测可能会启用比较知名的前运动员，并且是女性的可能性较高。 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历时17天。在滑板、冲浪、空手道等五个新项目加入之后，东京奥运会共有33个大项，最终产生339枚金牌。由于比赛进程相对漫长，包括足球、垒球等项目已经先于开幕式开赛。 这次出征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运动员平均年龄 25.4 岁，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全红婵，年仅14岁，年龄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两人的年龄差达到了38岁。 这次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431名运动员当中，有包括曹原、赵帅、朱婷、钟天使、马龙、陈龙等24位奥运冠军领衔，他们将在各自的项目上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中国队在包括乒乓球、跳水、举重、射击、羽毛球、体操等项目当中拥有一定的集团优势，并在多个前优势项目当中有冲击金牌的希望。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刘国勇表示，截至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有515人抵达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他说，我们都准备好了。 根据东京奥运会的赛程，后续计划有田径、摔跤、蹦床、艺术体操等12个项目，262人陆续抵达日本。 这届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在30个大项、224个小项上共获得318个席位。目前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这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哪些特点？运动员们目前备赛情况如何呢？今天下午我们采访了正在日本东京的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这次中国代表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派出了境外参赛的最大规模的代表团，也就是说撇开北京奥运会啊，因为是在我们本土的，然后在境外参赛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代表团，也显示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参与奥林匹克的热情，第二个就是奥运会也不是你想参加就能参加的，还要拿资格赛，也说明我们在以前的这个资格赛啊排位赛中的成绩还是不错啊，才获得了这么多资格。这也显示了我们要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嘛。另外从队伍构成来讲，女性运动员偏多，男性运动员偏少啊，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阴盛阳衰，在这次代表团人员的构成中还是显示了比较明显。如果再往下说呢，就是比较遗憾的，我们男子的就是很多集体项目，包括球类项目啊，还包括一些集体项目，都实际上都没有拿到奥运会的参赛权。你看比如说男足、男篮跟男排啊，就是这三支队伍如果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人数就会很多，就是这些项目包括手球啊什么的都没有拿到，那个也造成了现在这种结果吧，就是这个是代表团的一些大致的构成。 那今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也是一届比较特殊的奥运会，您觉得在这届奥运会上有什么样的亮点要和我们大家分享吗？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还是信心两个字啊。那个奥运会到现在大家一直存疑嘛啊，就是奥运会能不能举行。其实前两天那个日本奥组委的高级官员还说不排除到最后一刻开幕前还有可能可以取消奥运会，其实大家也就一听了之了，都知道哦，这个奥运会是不可能到现在这种时候已经取消的。包括因为我主要来了之后受到日本方面一些隔离政策的限制嘛，我们不能上街，去的地方不多啊，我们就主要就是在旅馆跟新闻中心，在新闻中心待的时间比较长。现在的看新闻中心记者是人满为患，那很多很多的记者，我想世界上这么多的记者来报道，也他们也是有信心。第一个，他们认为奥运会肯定是要如期举行的，否则他 他们就不来了。那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觉得奥运会是一个全球体育的盛事啊，所以有非常大的报道价值，所以才来了。我们在那个公共工作间晚一点，连工位都找不到啊。从记者的角度来讲，全球的记者对这次奥运会的这个热情都非常高，从媒体这个层面也显示了对这个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啊，成功举行的一种信心吧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本届奥运会我看到现在为止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很鼓舞人心的地方。 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将在明天的当地时间10:45进行的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诞生。中国代表团的两名运动员杨倩和王璐瑶将在这个项目向首金发起冲击。 2004年和2012年，杜丽和易思玲分别获得雅典和伦敦奥运会首金。这届冬季奥运会，中国队能否打出开门红？中国队能否获得首金呢？我们继续来听许吉仁的介绍。 预测首金吧，就是其实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参加的最近大概7-8届奥运会，这个首金基本上预测就落空。我印象里好像易思玲那次伦敦奥运会拿冠军，当时大家还基本上预测到作为一个夺冠的热门，最后是拿到了这个金牌。其他几次就基本上预测谁拿金牌谁肯定就不行，所以首金也反映了就是这个压力比较大。一些夺冠热门大家都比较看好的那个，反而就是上场之后患得患失，影响了自己的这种发挥啊。那个反而是一些小将可能没有什么包袱啊，说可能你们都认为这个名将能拿金牌，我也无所谓，那个打得好我亚军，打得不好也就5-6名，没有压力，反而能够脱颖而出。咱们这次其实杨倩跟王璐瑶两个啊，就是两名年轻的选手冲击这个女子十米气步枪，也是就是这个首金的这个项目。其实论实力来讲，这两位选手可能比起以前杜丽啊、易思玲啊，其实并不占优势啊。但是可能不占优势，没有包袱，反而会有冲击力吧。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预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关键是看临场发挥，关键看谁的心理抗压能力能够更强一些。而且现在那个射击的规则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是从预赛成绩要带进决赛的啊，这样的有利于这个稳定的发挥，更能反映一个选手的真实水平。现在就是预赛进决赛之后，预赛成绩就是全都不算了，不管你预赛打得多好，咱们决赛的时候所有的选手从零开始重新比，所以这个偶然性就更加增加了。所以在决赛之中啊，哪些选手心理更稳定，发挥更好，那么他赢得金牌的这种几率就会越大啊。所以很难预测首金的金牌，我可能在这里我也只能祝福中国两名年轻的女射手啊，能够在明天的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如果中国射击选手拿不到首金的话，那么中国队的首金可能就会在举重项目里那个产生。那么其实那个中国队的轻量级的女子举重还是有一点的优势的，所以从大概率来讲，中国队明天大概是金牌是应该会拿到的，但是具体哪一块是中国队的首金啊，还不是特别好说。嗯。 那么除了首金，还有哪些项目是金牌大户呢？本届东京奥运会将在46个大项上产生339枚金牌。根据东京奥运会官方网站的赛程和结果显示，田径、游泳、摔跤、柔道、射击所产生的金牌数量排在前五位。其中田径项目是以48枚金牌排在首位，中国选手苏炳添、巩立姣、刘虹等人将会出战。 排在第二位的是游泳，共计产生35枚金牌。游泳项目的第一块金牌将会在当地时间7月25号诞生，张雨霏在女子蝶泳项目上有望为中国代表团摘金。摔跤以21枚金牌排在第三位，而射击和柔道将分别产生15枚金牌。 明天的比赛将在7个项目当中产生11枚金牌，射击、举重两项比赛，中国军团都有望斩获首金。我们再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我们这两天是因为是不能跟日本国民接触嘛，但是我每次从媒体酒店去新闻中心的路上坐班车啊，你能看到街道上其实没有多少行人，因为可能现在日本正处在一个紧急状态下，一个这么一个态势嘛。然后昨天那个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号召大家啊，因为从今天开始是一个四连休嘛，号召大家说尽可能别出门，在家看电视，享受奥运会的精彩。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而延期的东京奥运会仍然保留原本的年份名称，在东京到处可见的奥运会标志前配上东京2020字样，总让人有一刹那的恍惚，仿佛当下的时间仍然是2020年。而在2021年的7月23号，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东京，来完成2020年未完成的盛会。这并非迟到的奥运会，而是一直在追逐更快、更高、更强的路上的一次团聚。 在57年前的秋天，全球的所有目光聚焦东京，当时奥运会是第一次在亚洲城市举办，给日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奥运会将又一次在东京开幕，但是日本却承受着疫情和舆论的双重压力。 面对外界要求取消奥运会的呼声，日本首相菅义伟强调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但是人们对于疫情的担忧是日本上空挥之不去的阴云。本周东京的单日新增病例不断攀升，22号新增病例更是逼近2000例，奥运村中接连有运动员确诊，截至22号已经有4名运动员感染新冠。 最初，日本政府预计有80到120名首脑级人物出席开幕式。由于东京疫情反弹，日本官方长官加藤胜信近日表示，大概只有1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开幕式。 经历延期、缩小规模、清空观众，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一波三折。在距离开幕式只有一天的紧要关头，开幕式导演小林贤太郎又因为丑闻被解雇，更是给这场奥运会雪上加霜。 那么目前日本政府承担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主要是疫情现在在日本非常严重，昨天7月22号日本全国新增感染人数达到5339人，东京都内也就是奥运会场主要的会场所在地，它的新增感染人数呢是1979人。那这个感染数字呢，应该说对于奥运会的举办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对运动员的健康是不是被感染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这样一个疫情愈发严重，这是近几天来呢最多的一次感染，日本民众有相当一部分要求停止举办奥运会，甚至有人呢在网上发起了征集50万人签名要求政府停止举办奥运会的这样的活动。整个舆论呢也不看好这次奥运会，认为呢有可能在奥运会期间疫情会扩大。但是日本媒体呢也有报道，因为奥运会日本全国放假，由于放假呢大多数都是在家，又不能到现场去看奥运比赛，而是呢在家里看电视，所以呢还有可能疫情从今天开始下降这样一个趋势。 最初日本政府预计会有80到120名首脑级的人物出席开幕式，但是由于疫情反弹，大概现在只能有1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开幕式，那么也被人称为这次奥运会是清冷外交哈，对此您怎么看呢？ 这次呢的确是非常冷清的一次奥运会。第一呢，大部分奥运会的赛场都没有观众，大约是80%左右。第二呢，那各国代表团呢因为疫情大规模的减少了人数，当然中国除外，中国这次呢派出了历史上最庞大阵容的这样的奥运代表团，达到777人。有些小国家呢干脆就取消了参加这次东京夏季奥运会，中途取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今年的奥运会应该是最清冷的一次奥运会。不来呢反正也造不成多大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疫情的扩散的原因。所以呢我觉得日本政府呢也不丢什么面子，再说他疫情控制不住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该丢的面子也都丢了。 那么目前呢是奥运会刚刚要开始，那么您觉得在东京奥运会还有残奥会举办期间，日本方面要做好哪些工作防止这个疫情的继续扩散呢？ 我觉得呢一定要呢把运动员和日本的海外游客还有呢日本国民隔离起来，保证参赛运动员的安全。现在呢有一些外国运动员住的酒店和海外的到日本的游客和日本国内的游客混杂在一起， 这对呢参赛运动员的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呢当务之急要在酒店呢采取隔离措施。第二呢，从酒店到比赛场馆之间的活动一定要呢保证由运动员专车，最好是呢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呢坐一种专车，这样呢防止有些国家运动员感染以后呢相互之间进行交叉感染。第三呢，一定要限制好那些不太守纪律的国家运动员他们的活动和出行范围，比方说非洲国家、西方国家，他们运动员往往都不太守纪律，往往呢还可能走出奥运村，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疫情的感染，带回奥运村，造成呢奥运村疫情的扩大。所以呢，日本政府在方方面面必须呢首要做好防范疫情的工作，做不好防范疫情的工作，就可能导致这次奥运会期间呢日本的疫情大爆发，也可能导致呢奥运村外国运动员的疫情大爆发。 18:36，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郑州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已经导致51人遇难。江苏南京昨天新增12例本土确诊病例，一个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37，这里是清瑞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继续关注雨情和汛情。截至今天中午12点，根据初步统计，河南省郑州市紧急转移安置395,989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4,209.73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55亿元。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已经导致51人遇难。 另外，据了解，经过供电维修人员的昼夜奋战，目前郑州主城区供电受影响的473个200户以上小区已经恢复供电189个，预计明天全都恢复。目前郑州主城区因灾停水小区1221个，已经恢复供水1174个，预计25号供水基本恢复。 随着郑州地区降雨减弱和交通逐步恢复，南航今天在郑州客运航班全面恢复运营，全天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6班，其中进港68班，出港66班。同时，南航还计划调配波音787等宽体客机执行杭州客运航班任务，以满足灾后旅客出行和物资运输的需要。 目前，河南强降雨中心正在向新乡和鹤壁等河南省的东北部移动。21号20点到22号15点，新乡市北中部遭受大暴雨、特大暴雨，新乡市渭河等多条城市行洪排涝河道出现漫堤险情。从昨天晚上开始，渭河沿岸奉泉区、牧野区等多个县市区连夜组织群众紧急转移。牧野区共投入近5000人参与引导转移，目前已经安全转移群众近9000人。现在牧野区正在对剩下的1.9万人进行紧急转移。 国家防总率应急、水利、住建、卫健委等部门组成的国家防总工作组昨天赴新乡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工作组赶赴现场后，从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郑州仓库当中紧急调拨40艘冲锋舟等力量前来支援。工作组还现场查看了新乡市高铁站被淹、城区内涝、渭河汛情等情况。 昨天，北京蓝天救援队一行近100人、30多辆车到达郑州后，与全县指挥部取得联系，紧急赶往受灾严重的巩义市米河镇进行救援。途中，面对路上电线杆倾倒等情况，救援队员主动配合当地工作人员进行处置。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在米河镇，可以看到这里大量道路、房屋被洪水冲毁，土地龟裂，泥沙遍地，电线杆、树木倾倒，电线与树枝杂乱地在地上缠绕，破损变形的车辆也随处可见。 据当地居民宋女士回忆，洪水来前，他们接到政府紧急疏散的通知，虽然家里人全部安全，但家里的房子已被冲毁。上午，他的亲戚从外面买来大量的烧饼等面食，在街边分给同样受灾的居民。看到从北京、湖北等多地前来支援的救援力量，他感到很暖心。下午1:30左右，当地发现附近水库水位已超过警戒线，恐怕有溃坝风险，因此紧急通知救援队进行群众疏散。救援队在向高处转移同时，救助了行动不便的老人。车内，救援队也让所有救援队员和记者穿上浮力马甲。所幸最终风险解除，虚惊一场。记者了解到，北京蓝天救援队到达米河后，迅速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进行对被困群众的救援以及失踪群众的搜索工作。未来几天，北京蓝天救援队还将继续配合当地展开搜索救援，同时进行消杀等工作。 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北京西站7月20号到今天连续4天多趟列车晚点停运。截至今早6点，北京西站今天始发列车停运101趟。提示广大旅客，停运列车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12306网站和客户端均可办理，特殊情况也可以到全国铁路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从7月20号到今天，北京西站售票窗口已经累计退票近50000张。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聚焦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12例，都在江苏，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记者从江苏省南京市疫情防控部门了解到，南京市昨天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5例轻型，7例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截至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23例，其中11例轻型，12例普通型，共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4例。 针对疫情防控情况，南京市从今天开始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将江宁区路口街道维和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江宁区路口街道陈巷村、前陈巷自然村等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个高风险地区和22个中风险地区，分布在江苏南京和云南德宏。 昨天晚上，省级医疗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毅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就目前南京新冠肺炎病例和基本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 杨毅表示，目前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病情总体上是平稳的，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症状都不严重，目前没有重症病例出现。 杨毅还提到，这些病例中绝大部分都接种过疫苗，只有1例不满18岁没有接种。根据在广东和云南瑞丽疫情中的观察，接种过疫苗的病例在总体上症状都比较轻，转为重型病例的几率是明显比较低的，病程也比较短，所以说疫苗接种还是有保护作用的。杨毅也呼吁大家平时要做好科学防护，打了疫苗还是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据安徽省卫健委通报，7月22号0点到24点，安徽省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和县。 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童某某，男，52岁，南京市江宁区人，是南京市确诊病例禄口机场清洁工顾某某的丈夫，常住南京市，从6月30号起自驾往返于南京市与和县之间，从事临时装潢工作。7月22号上午，童某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家组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规范有序进行中。 7月22号0点到22点，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沈阳市报告。新增的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沈阳市在对南京来省人员主动筛查中发现的，目前已经转入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7月22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3例，都是本土病例。 在疫苗接种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15亿剂次。专家提醒，当前多地出现本土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防控丝毫不能松懈，要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支持配合防控措施，主动接种新冠疫苗，坚持正确佩戴口罩。 您正在收听的是

好的，昨天呢，北京时间晚上19:45，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称维持再融资利率于0%不变，维持便利借贷利率为0.25%不变，维持这个存款基准利率为负的0.5%不变，均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此外呢，它还同时维持了每个月200亿欧元的一个资产购买的计划规模，然后紧急抗疫的购债计划呢，也是将继续持续到2022年的一季度。之后呢，发布会中呢，这个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关于这个经济和通胀问题是分别发表了看法。他称呢，目前欧元区的经济啊都进行一个复苏，正是一个正轨上，而且呢，在三季度呢，经济是有望强劲增长的。此外呢，他预计经济活动在明年一季度将恢复到这个疫情前的水平啊。关于通胀呢，他说是这目前啊，这个中期的通胀前景是远低于这个欧洲央行的目标的，这也就暗示了短期内他这个欧洲央行的利率不太可能进行一个上调。所以呢，在这个决议公布之后啊，这个欧债的价格普遍上涨，包括德国10年期国债在内的政府这个债券的收益率是普遍进行一个下跌的。但是这番鸽派的政策啊，在央行内部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比如说，这个德国以及比利时央行的行长对这个新的政策就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呢，就是本轮这个声明可能会被市场视为是对长期货币宽松政策的一个过分强调。所以综合来看呢，通过本次的这个欧洲央行的一个利率声明呢，下一步欧元区将会继续保持一个宽松的政策，直到这个经济啊得到进一步的恢复。这么看呢，它的加息时点应该是大概率不会早于美国。主持人， 陆晨，那这将对欧元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呢？ 好的，我们看到在欧洲央行宣布利率决议之后呢，欧元是一个继续下行的，盘末收于1.1771，是今年3月初以来的新低。由于这个欧洲央行啊继续放水，这使得欧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呢将继续处于一个弱势。此外，在 Delta 变异病毒的威胁下呢，这个欧洲经济的复苏可能没有预计的那么顺利，恐怕明年一季度恢复到这个疫情前的水平是央行行长对市场的一种安抚吧。目前来看呢，美元指数仍是影响欧元的最主要因素。在美元加息的这个预期下呢，这个欧元恐怕继续将处于一个下行的空间。主持人， 陆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760，欧元对人民币报7.6297，英镑对人民币报8.8955，加元对人民币报5.1511，澳元对人民币报4.7703。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丽敏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